984. 甲子年世纪奔腾马拉松现在开始， 就算剩翻双手，我都要完成呢场马拉松。 002档案之鬼步马拉松，下集。 成晚鬼影都冇只，仲话咩火车咋？啊！啲脚印去咗边啊？ 唔想死嘅就行另一条路。 乜又系你啊？ 吴天福已经知道话咁样嘅安排，而家喺前头等紧你。 吓、啊！ 你就跟住我个助手行啦。 跟住佢条细脚蛇， 佢唔会食咗你嘅。早啲到火车站，百鬼夜跑嘅马拉松就快开始，你要尽快同华锦阳合体，我帮你哋拖住吴天福先，提防佢搞鬼。 哦。 谢谢廖氏雨神，及早带你进入鬼界，我先有机会借到你对脚咋？ 点解我感觉唔到自己跑紧步嘅？ 你对脚已经连接到我个魂魄。又用紧我能量去跑，你当然系冇咩感受啦。简单嚟讲，我而家就好似孭紧你跑步咁。 喂，咁多鬼佬埋嚟噶！ 今日系我嘅死期，你哋想试下我嘅威力，就放翻过啦。 掂喎，如果唔系跑紧步，你应该打到佢哋有气冇定头。 而家要转身跑到终点，其他啲唔重要。 今次有咗对脚，应该扛得切啩。 一定得！ 吴天福点解系都唔好放过你呢？ 严老板叫我俾你嘅，事成之后佢会俾埋你一半。 呢啲就系佢所谓嘅奖金。地下道庄要我输，就随便使啲钱收买我，想我跑慢啲啊！ 总之你唔系第一，地下道庄就赚大钱啦。 话咁样，你想赢我，唔该你用自己嘅实力。我是不会配合的。 你都就快结婚组织新家庭，需要用到好多钱的。 我过不到自己的关。 我没有你这么伟大啊。 本来你是我其中一个最敬重的对手，我估不到你为了奖金你出卖自己的人格，帮他们做假成绩。 你知不知道我要帮家人还债？这笔奖金对我很重要的。 不单止你還可以向外宣布，你贏了我這個大熱門，捧回個假冠軍。 這些是其次。 你都變得挺快的，之前說要靠自己，現在就沒了底線。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處境。 這些不是理由，我一定會跑得更快更穩陣，等你連我的人影都見不到。 爭那麼多錢？ 我爸爸信錯人，賣到假藥，生意做不成，蚀晒副身家都唔够赔啊！ 但系吴天福佢冇错噶喎。 如果对错可以解决问题，呢件事就唔会发生啦。 佢唔接受咁嘅安排，你哋都冇符噶，又揾唔到比佢强嘅对手。 严老板本来想打俾佢，因为惊搞大件事，所以就用咗我嘅提议，但系到最后都系俾吴天福识穿。 而家出去应该追得上吴天福嘅。 终于出嚟啦！我哋辛辛苦苦跑咗大半程，而你就匿喺度，准备开始跑下半程。我安排几周到啊，想输都好难。 我唔知道你讲咩。 仲咁口硬，你开头故意跑最慢，跟住就消失保留体力，准备半途杀出，再超越所有参赛者。唔使讲，监赛人员都已经俾你收买啦。 古仔你慢慢作，我唔陪你癫啊！ 仲走？ 喂，你当住我跑步，就算系干扰，会被取消资格噶。 你有一对脚唔好好咁利用，为咗啲利益跑捷径，根本就系违背马拉松选手嘅精神。你咪得戚啊！就算改变唔到赛果，我都要揭发你哋做假成绩。我而家就退出比赛，去揾新闻界嘅朋友帮手。 你点同阎老板斗啊？ 我要伸张正义。 好心嘅容客嘅脑啦，会杀咗你噶。 我未惊过。 喂，快啲呀！ 你打死我，我都会改变主意啊！哇！ 九八八制作鬼步马拉松。 碌落山空之后，我身受重伤，而吴天福嘅情况就好啲，仲可以喐动。 你哋冇嗌人求救咩？ 个地方太隐蔽，点嗌都冇人发现。唔死前，好后悔，好难求啊！对唔住，我冇谂到，头先累到你受伤。 就算死，都系你死先。 希望来世，我仲有机会跑阿拉松。 你个人渣，仲想比赛？最好你死后做一只冇脚嘅鬼，停喺路上，爬下爬下，永无休止，永远见唔到终点。 如果未环境所逼，我一定会好好完成。 话咁样，你自己死咗，点解仲要累埋我？死脚蛇，啱啦，你哋快啲咬佢，食晒佢啦！真系天有眼啊！唔得，我要尽快离开个山坑。 过咗大半日，吴天福未爬到出去。就因为失血过多而死。 话咁样，我个大好前途就咁冇咗，我一定放过你。 俾着我系佢啊，我都会。唉，算啦， 留啦，我仍系衰仔。 估唔到佢当时个左手竟然咁灵，到咗今日都解唔开。 希望你对脚会带嚟奇迹。 我唔敢包。 啊！独脚怪嚟嘅，避开下先啦。 吓！ 呢度咧唔单止有鬼，仲有啲形形色色嘅妖怪噶。 佢得一隻腳啫，都可以參賽。 臭兒鬧啫，可能都唔知道要去邊嘅。如果啲鬼靈咧俾佢踩到啊，就會魂飛魄散。繼續。 唔知啲蟻蜂啊！ 係盧哥瘋咗啊！ 喂，做咩趴低啊？ 如果俾卷走，我哋又前功盡廢，唔使比賽啊！ 你又跑到炎天峰， 话咁样，前面已经冇路啦。个钟点咧？喺边啊？喺边啊？ 你冷静啲，我哋掉头睇下。 一定我心魔作怪啊！我生前同人串谋做假成精，所以而家会出现唔同嘅路。但我以为。我会跑赢吴天峰啊！ 你今次嘅目的唔系要赢边个啊，而系要完成马拉松，脱离苦海啊！ 我知道啊， 快啲集中精神啦、啊！你睇下，我哋回到真正嘅路线啦、 啊！原来个心魔带嚟正途啊！ 你唔好再乱谂嘢啦！其他个鬼你去咗边啊？咁靜嘅？喂，你咬柴？ 唔係，對腳已經跑唔喐啦。 呢個人平時都冇訓練，你用佢對腳嚟跑馬拉松，簡直係笑話。 你要堅持啊！ 我都想啊，但係你對腳已經唔挺使啊。 咁點算啊？ 我哋要爭分開啦！ 嚇， 還翻對腳俾你。 我對腳。软泥泥嘅， 如果咁样跑落去，你对脚就会残废。快到人间咧，一定会半身不遂。我唔想又再害多个人啊！ 咁你咧？你剩翻上半身嘅喎， 我仲可以跑啊嘛！ 精神可嘉，不过时间所剩无几啊！ 对唔住，我帮唔到你啊！ 你应承同我合体，我已经好感激噶啦！ 四爷啲计谋。真系唔划得，搞到你哋白受一趟，仲要分身。做咩唔爬？头先咪好用嘅咩？你恃住自己嘅死技，就使尽力抵挡风雨，而家只需…… 喂，你心凉就算啦，你仲踩佢？ 有关你事？呢度系鬼界，我随时可以将你留喺度。做一只哑嘅鬼， 一切都有定数。 四爷，你去人间揾帮凶，我唔同你计。但系唔该你遵守我哋之间嘅协议，无论佢两个喺比赛路上发生乜嘢事，大家绝不插手，更加唔可以帮华锦阳。 当然啦， 四爷，我而家唔需要用到黑路，你快啲带佢翻上人间，我怕佢受唔住鬼界啲阴气，会死喺度啊！ 放心，我会睇住佢。 咦，嗰边有条金色嘅丝带啊！吓， 系比赛终点啊！ 吓，比赛嘅终点喺我哋嘅后边，我有冇眼花啊？ 即系话，我已经穿过马拉松嘅终点。 四爷，我如果有做个手脚，就天打雷劈。 可能啊，冇可能啊！你甩难啊！ 正爷， 正所谓鬼界三年，人间三日。他借到人的腳來跑步，時間和空間的算法當然是會快很多。 亂說，一定是你暗中將終點移位，還想借三界時空來狡辯。 有什麼證據啊？ 小心你把口毁谤天地三界嘅人，转定论会遭天谴噶。 我讲冇啲咩啊？ 话咁样啊？睇下你嘅下半身。 我对脚，我终于可以用自己对脚跑步啊！ 你自由啦，唔使再困喺呢树，一味重复 才。太好啦！ 太好啦！快嚟啊！快啲，四爷，快啲出手啦！ 定啲你，吴天福嘅诅咒已经解开，佢捉唔到华锦阳嘅。 华锦阳一下消失咗，去咗边啊？ 唔知噶，佢开心就得啦。 九八八製作鬼步馬拉松。 今日好啲未呀？ 我要出院啦。 你行到啦咩？ 正话做物理治疗，已经可以行几步啦。 几步就想出院？唔该，你养好个伤先，如果唔系就手尾长噶啦。 点啊？今日有咩好嘢食啊？ 蒸鹅龟，等我洗干净。 Easy， 喂 ，Easy， 你应下我啦，只手咁冻嘅。 华锦阳到底喺边度？你唔讲，你两个就会慢慢冻死喺度。 佢都冇再嚟揾我， 仲咁口硬， 你真系好可怜。华锦阳已经解脱啦，而你仲想困住佢，活喺仇恨之中。就算佢欠咗你，呢一百年嚟所受嘅苦，乜都还清晒啦。 你唔系我，你唔会明。 你有冇谂过，佢不停轮回重复比赛，而你都一样，不停轮回折磨佢、监视佢，你绑我，我绑你。而家佢获得自由，咁你都应该放自己一条生路啦。 咁多嘢讲， 停手！ 你招果然使得。 引我出嚟唔需要用两条人命嘅， 咁就睇你识唔识做咯。 打咧我未必会输，不过我而家想同你再跑一场马拉松。 哦， 如果你赢咗，我就任你处置；如果系我赢，唔该你永远消失，唔好再搞佢哋两个。 咁大口气，哇！咁样一定有备而嚟，咁有信心，唔使讲。一定又系四爷喺后面撑腰啊！ 惊啊！ 随便你点讲，我系唔会中计嘅。 比赛啫，几咁难啊！ 只要我唔同你跑，你永远都系我嘅手下败将，永远都带住呢份遗憾。 鬼怪游荡好难揾嘅，佢点样噶？ 佢啊，大概咁高度啦，个样就……哎呀，我唔知点讲啊！你算有啲钱，劳烦你啦。 唔使唔使唔使。咁佢叫咩名啊？ 叫……哎呀，真系冇鬼用啦，我唔记得咯。 叫咗你都冇等我，走嚟都算做咩啫？ 等咗你好耐，惊你出事啊！ 成日都咁紧张，唉，唔好讲啦，我哋 相机，快啲啊，快啲啊！ 哦， 相见不相识， 四爷， 乜你唔认得佢哋？ 啊？ 有难怪嘅，哈佬同伊时已经投胎几次，个样都变晒。 乜佢哋啊？ 两公婆啱啱落嚟鬼界，一味重复生前搭飞机旅行嘅经历。人执着起嚟，真系连死都系咁。 咁我而家话俾你知啦， 顾掂自己先。如果一点就醒，就唔会有咁多鬼灵留喺呢度。行多几转，佢两公婆就会明噶啦。 四爷，你知唔知我揾你揾得好辛苦啊？几百年冇见，我今次咧一定要好好答谢你。 我知， 话咁样， 一讲就到。今日终于有个了结，你两个快啲跑翻场马拉松，一较高低。 吓、啊？ 咁多年嚟，因为逃避同麻感药比赛，你个心一味揦住揦住。 真系咩事都瞒唔到四爷啊！ 梗系。 啊！四爷，原来你系判官， 见到我嘅真身，你哋有云行。今次嘅比赛系要解开你哋嘅心结，咁就可以去投胎。 啊！ 你要报答我，照我嘅意思去做。睇下哈佬同伊史。人哋都过咗三世，你哋两个仲留喺度做鬼做到懵咗啊！嗱，你哋死嘅时候都仲好后生，应该再去创造自己嘅人生。吴天福，你唔系好想结婚嘅咩？ 系， 咪系咯？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我等咗几百年，你哋之间嘅怨气先至转淡。今次无论输赢，大家好嚟好去，互不相欠。如果再拖落去，我就由得你哋自生自灭。 嗯，咁就请判官做我哋嘅裁判。 赞成。 好，而家开始。 鬼步马拉松下集，编剧范太炎，导演廖日豪，配音曾心怡，哈佬纪启业饰演，伊时罗佩莱饰演，华锦阳张振龙饰演，四爷林可峰饰演，吴天福李慧健饰演。